回登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陶杰、刘西良、胡恩威，光明顶。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 好啦，光明顶今晚嘅话题呢就叫做创意无价， 越来越升值喎。 今日就无价， 前日就千金，琴晚今点解今日无价呢？听落去就自然知道点解系会升值啦。人民币唔升值则值啫，创意可以无限升值㗎嘛。开放热线传真就2339-0209。咁讲到呢个创意呢方面呢，即係琴日讲个连环图啊嗰啲咁啊，今日我哋睇下呢，即係探讨下呢个影视呢个范围，特别系呢个电视制作。咁呢，你行出香港，而家你去到任何地方，几乎尤其是欧美，喺嗰个酒店嗰个双人床一瞓低，揸住个遥控器乱咁揿呢，哇，已经1-49起码。 点知啊， 有啲1-60，有啲1-100几。哇，嗰啲电台视台嘅频道呢系多到呢，即系天上星，多如天上星啊！ 我谂香港系算最少咯， 香港相对 就比较落后啦。 系啊，咁嚟咁去，我谂20多啦。 呢跟住嗰几个月会多好多嗰啲收费电视。 你计埋时钟酒店咧，仲多一条， 两条添， 有料放 两条添啊！你咁熟嘅， 欧美一条啊， 欧美一条，日本一条啊， 有料放送 啊，有料放送系啊。咁咧就即系香港啲电视制作咧，同创意啊之间有咩关系？ 冇啊， 以前就有嘅， 以前有嘅。 即系你讲70年代，电视提供咗好多机会，培养好多一啲导演嘅人才、电影嘅人才。所以香港点解80、90年代咁兴盛呢？就系因为70年代嘅电视台咧，港台又好，当时嘅 TVB 又好咧，就俾咗好多机会一啲年轻嘅导演去做好多实验，去试好多嘢。咁即系就佢哋成熟咗，就入到嗰个电影工业里边。 当时应该系香港电视嘅黄金时代， 系啦， 同埋对 西方嘅 中国大陆嚟讲咧，今时今日好多30岁以上嘅人咧，系好受香港嘅电视剧影响嘅。 例如呢个周润发、赵雅芝嗰套《上海滩》，《 上海滩》啦，《霍元甲》啦， 《大侠霍元甲》， 金国亮嗰一系列， 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啦，跟住到之后嗰啲万梓良嗰啲咧，其实都好受欢迎嘅。 大内群英啦， 系啊，周星驰嗰阵时做一系列嘅电视剧啦， 因为嗰阵时大陆自己唔识得拍电视剧系嘛， 或者好多掣肘咯，嗰阵时嘅电视台 而家都有嘅 意识形态主导啦， 系而家都有。 当时对佢哋嚟讲，今日我睇翻佢哋讲。他们觉得是他们的一个窗口来的，其实香港的电视剧是看出面世界的一个窗口来的。 但你其实你看看，即那个上海滩那些，其实那些服装啊、道具啊，即其实对于历史来讲，那个现实有一段距离。譬如说在20、30年代上海滩是不会好像芝加哥20年代的卡邦集团咁用把机关枪， 汤姆生咁样， 用把机关枪喺个马路度枪战乱咁射， 同埋啲古装片，我成日都觉得点解会咁光嘅咯？夜晚黑都咁光，系咪？ 系啊，打世界灯 光噶嘛，系咪？ 啊，嗰啲灯光啊等等咧，都会有佢嗰、那个即系不足之处。 啊、但系因为嗰阵时佢嗰个剧情咧、啊，其实。即系个剧本啊！香港电视本身个剧本啊， 嗰阵时有作者论多， 系喺大陆嚟讲，系佢哋冇接触过一啲咁戏剧化嘅剧本啊嘛， 佢未睇过， 系啊， 即系嗰阵时 大乡里， 系啦， 啊，丽的你讲麦当雄啊、萧若元啊、特斗啊、李添盛啊，即系有好多， 赵振强啊， 有好多唔同嘅 刘天志啊， 而家就似乎少咗咯。而家譬如你讲 TVB 或者好多商营电台又好，港台都好啦，就越嚟越制度化同埋官僚化，咁就变咗啲方程式剧。即系你而家睇套套剧，警匪片又好，医生片又好，律师片又好，啲剧情都差唔多 嘅。罐头方程式， 唔系佢条大桥系一样嘅，只不过着嗰件衫。 因为点解咧？呢个都有个原因嘅，因为咧，当一个广播机构系翻咁上下，要养翻2-3千人。同埋咧喺个经济衰退嘅时候，佢个广告营业受到好大嘅压力，即系话咧个前线嘅营业部嘅人员咧，佢相对嘅话事权大咗。点解咧？因为落广告嘅商户咧，系比起70、80年代少咗好多。 系系 嗰阵时嘅广告咧，争住送钱上门，争住送钱上门咧，就由电视台去拣。去电视台去将嗰啲频道，即系卖广告嘅时段去投标，咁咧。嗰陣時就編導主導啦， 但係而家咧唔同喎，喂，廣告嘅嗰個廣告額係唔知幾多億啊？ 唔係，其實 同埋個問題係冇乜競爭咯、 啊，定係100几亿到， 即係唔似你講英國，即係我睇下土你喺 BBC 做嗰行，你可以講俾大家，即係你睇點解 BBC 一個咁即係英國廣播公司一個咁古老嘅一個機構，點解佢不停都可以 呢、哦這個有另一個原因， 即 係 更新咧 嚇，即 係會落後 香港嘅大電視台咧，困難就在於咧，而家經濟衰退時，營業部係好惡嘅， 係 話你呢個劇新嘅品種，我驚 call 唔到廣告啊，咁咧。就會咧反映俾編導知，編導就話俾上頭聽，上頭再話俾再上頭聽，咁到最尾咧就冇人夠膽搏噶啦。其實咧創意啱啱咧，淨係咧去開拓一啲咧冇人過探討過嘅領域。嗱，譬如講， 即係試新嘢， 試新嘢。但香港嚟講，你無論電視劇好，電影又好，你一講到個新橋咧，其實好多限制。譬如嗱，而家自由行咁多大陸嘅。即係講句唔好聽啲，叫北姑落嚟揾食啦。好多係可以身光頸靚咁上去。如果我話我拍一開拍一套電視劇，係以啊呢個人蛇，即叫偷渡嘅人蛇，講一個一對咧喺溫州出生嘅姊妹，點樣坐貨櫃船去到美國，點樣做車衣女工，跟住咧其中一個變壞，走咗去做妓女，跟住一個咧走咗去。進修去咗哈佛嗰度讀博士，最後兩個咧喺一個條街度重逢，即係幾老土都好啊！呢個橋段有一個現實嘅意義，我想揾投資者，投資者唔會投資，點解？佢即刻話俾你聽，話呢個叫做爛衫戲，呢個叫做爛文戲，爛文戲咧佢話俾你聽，過往三十年來。是冇一套爛文戲係得過嘅，嗱咁佢跟住會講幾套劇啊，幾套片俾你聽，真係唔收得過。 其實阿土，我覺得係在於咧，你嗰個傳媒機構本身係乜嘢人去揸旗咧？我覺得，如果你係掃佬揸旗咧，就一定係你嗰種頭先講諗法。 咁如果我話唔係，有一套爛文戲收得叫甜蜜蜜，阿黎明、張曼玉一嚟一樣講偷渡去到美國，係咪？去呢、這個快餐店嗰度做店員啦，咁佢話哦嗰套唔係爛文戲，嗰套其實係叫做灰姑娘王子公主戲，咁你冇得同佢拗，因為錢喺佢嗰度，唔喺你嗰度，創意喺你嗰度，佢唔會有機會俾你胡欣威話好，不如我哋試下新嘢啊！人哋未做過，我哋做先，我唔得嘅，因為人哋做過。是人哋做过而成功，你先可以做；人哋未做过而冇人担保成功，嗰啲营业部广告啊，其他行政啊嗰啲就话：哎，唔好啦，都系 咁。如果香港咁 衰咗，系咪你一最有力一句系咪衰咗？系咪你咩镬？一句咁你咬啦。 唔系，咁呢个就去翻政府香港个政府个发牌政策，即系佢应该发多啲牌咯， 多啲竞争。 如果发多啲牌，就多啲投资者，多啲唔同类型嘅投资者。 问题 咁，于是乎你嗰啲传媒嘅产品嘅种类都会多。 呢个咧都有一个技术困难，我谂啊， 市场 因为你香港嘅市场太细。 哦，咁我觉得唔重要啊，唔系喎。我讲噶啦，点解会唔系咧？譬如香港600几万人同好多北欧嘅国家咧，丹麦啊、瑞典啊，差唔多咁大，但系佢哋本身嘅电视台嘅选择同埋品种咧，都比香港系多好。 同埋因为最终系好睇你嘅经营模式噶嘛，其实你系咪一定要好似 TVB 咁样， 一定要做 2000人 咧嘅？ 系啦，唔一定 啊，呢个系一个问题啦。 同埋拍嗰啲剧嘅口味系咪一定系要俾？ 好啦，呢个一阵再研究呢个经营成本嘅问题啦。呢个叫做传真。这个传真热线是23390209。 笑傲江湖，光明顶。 传真热线23390209。咁啊，讲到电视呢个市场咧，你就唔同意啊？你话北欧好多国家咧，人口都系几百万嘅啫，唔会多过香港，甚至少过。 系啊， 点解人哋有咁多电视频道呢？ 电台频道都多好多， 电台频道 同埋个传媒产品嘅选择都多好多，即系你会符合到一啲比较追求，譬如知识分子型嘅观众嘅需要啊，或者啲普罗大众比较 师奶有师奶 师奶嘅节目嘅需要啊，或者儿童节目啊。但系而家香港你会睇到个现象咧，就系啲节目都差唔多嘅，吓得两种节目嘅啫，新闻节目同埋非新闻节目，系嘛？你睇嗰啲旅游节目又好，或者系嗰啲电视剧又好， 都系 同一批嘅演员， 都系。 喺度， 差唔多嘅嘢， 喺个镜头前举起个 V 字手指，跟住镜头喺度摇嚟摇去咁咯。 咁似乎香港就有几偏激。 跟住你睇到去到啲哥本哈根啊，呢啲奥斯陆呢啲好静嘅地方咧，嗰几个艺员就叽叽呱呱当正喺尖东 系啊，然后就食嘢买嘢咁 咯，食嘢买嘢， 我 哋点数？ 好抵 啊，好味啊！我话哇，呢度好玩啊，香啊，咁啊，即系一轮咁嘅嘴。嗱，问题就有鸡先有蛋先。 呢个系 你要知道，经营电视台系好贵嘅。呢个咧， 但系 唔可以冇任何。 以前就系咯，而家唔系。 而家就 而家一样啊。 因为香港嗰个有线频道其实系发展得太慢啊，嗰个渗透率又慢啦。另外政府咧，譬如话冇鼓励。到个经营者咧引入多啲频道，其实嗰个系比我哋比好多地方都好买，我哋比台北比咧，台北也有成百几个频道，香港仍然都系得。 但有好多蚀本喎、 啊，系咪啊？ 唔系，但系因为 唔系实会经过咁嘅过程嘅。 百几个频道，因为唔知有一个叫问米台，你知唔知啊？ 哦，佢有好多 古灵精怪，有啦， 系一个叫 有个仔戏都有， 有一个专系同人哋算命添， 系啊， 有一个专系讲啲怪嘢添，乜、 啊、但系呢啲咁样会唔会即系？ 唔系，但系如果你频 次少少， 如果你 咁，你多元社会有选择。 越多同埋頻道越多咧，我相信係會即係個經營模式係改變嘅原因，就會有啲公司咧，佢專係做製作 去試下， 然後咧佢就去賣俾唔同嘅電視台去播。 咁 咧 就揾翻啲水翻嚟。 好似香港嘅模式咧，就由個電視台去負責曬所有嘅成本嘛。 同埋香港而家有個好大危機嘅電視工業，如果中國因為發展得好快咧，同埋人才配到比較足啊，即係佢演員為例，我唔好講第二啲，香港嘅演員咧。嗰、那個識得演戲嘅演員係越嚟越少嘅，身材可能 都麻麻啦。而家， 但係你話如果演戲嚟講咧，同國內嗰個模式係好唔一樣。 黃秋生就好啦。 咁黃秋生係都 因為使徒仔 個 樣 啊。 咁但係呢啲都已經係上一輩啦嘛。 譚小華 上一輩唔係啩？ 上一輩啦，你新一輩你有啲乜嘢？但係你睇到國內嗰個營運模式唔一樣喎。 陳冠希 咧，國內好多演員都係真係科班戲劇學院培訓出身喎，本身嗰個文學底子啊，或者個演技係好多。所以你看很多啲國內電視劇，譬如話《大宅門》又好，或者係《雍正》都好，佢睇到啲氣味啊嘛，係咪？ 可以賣俾台灣或者香港或者新加坡或者海外，就嗰度收翻成本。 如果按陶傑頭先嘅講法咧，其實根本香港係唔需要一啲識演戲嘅人去做啊嘛，因為你已經係由 marketing 啊、由 sales 嗰啲部門咧去控制咗個創意部門啊嘛。係 啊， 咁你一條方程式。就算揾陶傑做又得，揾我做又得，揾阿威做又得， 最穩陣啦， 冇所謂。 對於嗰班廣告營業嘅人嚟講，佢話：喂，最穩就係呢條啦。 係啊， 廣告商淨係要呢種。咁咧，一句説話翻嚟你就咬。 但點解香港會去到咁嘅地步咧？就係、是、由一啲 marketing 嘅人控制。一个 哦，你 话 唔系 啊？ 我呢套电视剧系捧新人、啊，里边呢个女主角叫周迅、啊，你同我 sell 啊？嗰、那个营业员翻嚟唔识边个叫周迅啊？ 系啊，跟住又话佢好样衰啊！ 啊，系咁样衰，秒嘴秒舌，少少加加点得？ 咁细只， 系啊， 眼又 有口音， 做主角啊？唔系啩？咁嗰阵时咧就营业员就声大过编导啦。 唔系咁，因为香港个电视市场咧过去咧太过净系睇香港市场啦，佢冇睇到香港其实咧系有潜力咧，系开拓，即系你讲你话 SPA 之后咧，香港嗰个传媒嘅产品应该系向国内推。 系啊，同埋因为国内 呢个系问题啦。大陆会唔会咁容易俾你焗上去先？ 其实而家好多 而家已经做紧啦，你知唔知啊？ 都系香港嘅导演系喺香港 冇 事，以前 唔系嗱。当然你话佢有审查呢个系事实， 审查 有审查 好多。 但系咧，你个产品咧，你唔系净系一定要政治敏感噶嘛？ 都唔系 翻版啦。 你阿陶嘅你睇得少啊？呢排系 嗰套《少林足球》啦， 好多。 唔系而家有啲譬如咧，系将一啲国外嘅财经节目，譬如同啲 CEO 对谈啊嗰啲咧，然后包装。加啲嘅即係本地嘅口味啦，然後賣翻去中國大陸嘅電視台， 同埋佢啲 talk show 好睇嘅，你睇即係 CCTV 即係中央電視台， 實話實説啊嗰啲咯， 嗰啲上升嘅喎，好老土啊，即係揸住把扇， 點會老 生？ 睇過，睇過話土， 我有睇過， 有 嗰啲廣告都有， 實話實説嗰啲 OK 㗎，其實係嗰啲節目 係啊，好， 同埋佢哋係 professional 㗎，我覺得 專業啊。咁啊呢方面咁香港嘅电视工业有咩可为咧？你讲， 咪睇要政府要改变个发牌制度咯，同埋而家大家睇到个 型 都唔系唔会太迟 嘅。过晒料啦，商台都攞咗12年啦，彩你都。 因为其实而家有个缺口嘅就系嗰个宽频啊，你睇到而家啦，好多搞宽频嘅咧都开始推出呢、這个付费电视啦，其实系一个好嘅机会，就引进多啲唔同嘅节目俾市民。 咁啊，系咪咁掂咧？咁啊，真系要吓。在新聞之後回來繼續探討了，全真熱線2339-0209，今晚的話題是創意無家。